往这儿了放。安牙起去看那诸葛亮受那王元敬又在哪里弄鬼，不要中了他人之计，这众将官要听我严令。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猫儿婆身上的家婆，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过，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哦，我这司马懿变济公了。不是有诸葛亮弹电子琴的吗？ 西城牌电子琴功能高，音色美，价钱便宜，实行三包。 哦， 西城牌电子琴享有魔琴之声， 嗯， 优美的旋律将把你带到太虚幻境神仙之地，在那里你将会见到佐罗和林黛玉两个人藏在树后正在闷得蜜。 这叫什么词儿啊？ 我面前去上 他全不干了， 该你唱了。 我问东在哪堂，我问东阿兵，诸葛亮在地牢，阴交父亲，我本当传将令，杀进的臣杀 来呀、啊。 杀 来呀、啊！ 杀不得，我恐怕忘了小弟心。本督马上把话问，叫一声知国听分明。他与那淮南会战，军方对儿好， 大大 一言半安平。 司马懿，你看我的牙白吗？ 嗯，倒是够白的。 你要想牙齿清洁，请用真白牙膏。 哦， 真白真白，越刷越白， 越刷越黑，那是鞋油。 真白牙膏是最近研制成的一种药物牙膏。 嗯， 真白牙膏味道好极了。 你是刷了，你是吃了。 此牙膏专治风牙、火牙、虫牙、黄牙、黑牙、牛牙、马牙、象牙、狗牙、骆驼牙 啊，这都挨得上吗？ 想买真白牙膏吗？ 啊， 你记住他的电话号码总机是 多少？ 212。 哦，几虎啊？ 转 多少啊？ 130。 要敢卡住了， 下面站的可是司马懿先生。 嘿，百事 啊，正是老夫知古先生一向不好，就问你的大名，今日一见我果然名不虚传，看你胸宽大度，浓眉阔目，胡须一白，嘿嘿，你的脑袋发秃。 诸葛亮还胆折呢。 啊，先生有所不知，老夫上了几岁年纪，头发秃秃了。司马懿，你别着急，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 什么消息啊？ 请用立克灵生发膏。 啊，那是立克灵啊！ 立克灵生发膏是最近研制成的一种美发用品， 哦， 是根据西太后武则天的秘方研制成的。你的秃瓢插上立克灵，一夜之间可以长出一头黑黝黝的长发，一直耷拉到你的脚后跟。 我成魔方女郎了。 你要不要啊？

长里短，笑语欢歌。